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1957年10月，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苏联发射成功，开创了人类航天新纪元。宇宙空间开始成为人类活动的新疆域，并且将这一年定为第一个国际空间年。近半个世纪以来，航天技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航天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科学活动、军事活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部门，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16年9月15号，中国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10月19号，神舟11号飞船与天宫二号自动交会对接成功。天宫二号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脚步继续向前迈进。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 太空行走成为各国显示太空实力和勇气的象征。虽然自由太空行走的记录，苏联落在了美国后面，但苏联研制出一种不用安全绳进行自由太空行走的宇航员推进装置，让宇航员从此在太空中自由飞翔，从理想空间到深远空间。苏联宇航员列昂诺夫第一次太空行走，振奋了所有地球人，特别是宇航员的心。1984年，苏联研制出一种太空飞行时有生命保障的宇航员推进装置，完全摆脱了安全绳，用于自由太空行走。它重达218千克，有7000克压缩氮气，32个喷嘴分布在各个方向，速度增量每秒20米。当宇航员坐着时，它像一辆自行车。宇航员站起来背上它，又像一张没坐的靠背椅。苏联宇航员称它为太空自行车、飞椅。苏联宇航员很想找一名钢铁战士，骑上太空自行车到太空溜一圈。1989年9月6日，有4次太空飞行经验的斯捷潘诺维奇和谢列布罗夫乘坐联盟 TM 八号飞船前往和平号空间站。斯捷潘诺维奇的代号为骑士，他在和平号空间站要进行5次太空行走，并完成许多科研实验，特别是测试新宇航服和太空自行车。1990年2月1日，和平号空间站正飞行在非洲上空，耳机里传来命令：骑士，骑士，我是拜克努尔，你可以执行第3次太空行走。斯捷潘诺维奇轻呼一声乌拉，便穿着新型宇航服摸索着骑上那辆笨重的太空自行车。太空自行车与空间站并排飞行，斯捷潘诺维奇看见庞大的地球好像压过来，蓝蓝的地球，白云点点，海洋、山脉清晰壮观。他启动太空自行车，感觉不错，能直行、后退、转弯，还能上行和下行，最远到达33米。斯捷潘诺维奇又骑到空间站的舷窗旁，拿出一个小熊玩具，摇晃示意， 我感觉良好。他在空间站周围共转悠了4小时59分钟，然后安全返回。2月5日，斯捷潘诺维奇仗着胆子第二次出发，飞越了45米的距离。此番斯捷潘诺维奇和谢列布罗夫在太空度过166天，绕地球2631圈。1990年2月19日，他俩乘坐联盟TM8号飞船回到地球。对于太空自行车，斯捷潘诺维奇认为能骑行，但是太笨重，不适合轻盈的太空行走。 航天、太空探索、星际旅行，到处闪耀着人类的智慧。这些人类太空探索的各个里程碑事件，展示了人类强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赞扬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尽管航天具有极大的风险和失败，但失败乃成功之母，失败也是一种伟大。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太空望远镜能看见多远的过去，又能看见多远的未来。天文学家说，它可以帮助人类揭开许多旷日持久的谜团。太空望远镜将看穿遥远的时间，看透深邃的空间，让宇宙变得清晰。天文学的游戏规则会因此改变。1738年11月15日，在号称欧洲十字路口的德国汉诺威，一个音乐世家诞生了一个男婴，威廉·赫歇尔。赫歇尔爱好音乐，更爱好天文。年轻的他是音乐师，虽然业余研制望远镜，从事天文观测，却被聘为宫廷天文学家。赫歇尔用自制大型反射望远镜发现了天王星及其两颗卫星和土星的两颗卫星，还有太阳的空间运动。他一共发现了800颗星球，几乎超过前人的所有发现，因此成为恒星天文学的创始人。为了纪念这位爱好天文学的音乐家，精通音乐的天文学家，一架史无前例的太空望远镜命名为赫歇尔号。太空探索是全人类的追求和理想。早在1609年，伽利略便创制了伽利略望远镜，能让星星变近，变得更清晰，大大超过了人们之前的想象。1923年，德国的火箭之父赫尔曼·奥伯特首先提出用火箭把望远镜送入太空。1946年，第一个提出太空望远镜的美国天文学家斯皮策曾预言，太空望远镜能避免太阳和地球发出的红外线干扰，用红外线穿越气团和尘埃，去分析恒星的诞生和死亡，推演宇宙婴儿期的模样，揭开未知天体的神秘面纱。1962年3月7日，美国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架研究太阳的太空望远镜，成为人类探测宇宙的万里眼。近30年来，人类发射了10几架太空望远镜，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哈勃太空望远镜。哈勃太空望远镜走在人类的前面，是一个勇敢的探险家。他以近代宇宙学奠基人哈勃的名字命名，是当时最大、最精确的天文望远镜，造价近30亿美元。1990年4月24日，美国宇航局发现号航天飞机将它送入太空。进入太空后，天文学家发现它是近视眼，宇航员曾5次把他抓回航天飞机， 经过视力矫正手术，他的视力总算达到了最高标准。哈勃太空望远镜已在太空中运行了20多年，它带来各种新发现，使人类对宇宙的认识产生了重大改变。如哈勃太空望远镜的超深空视场，为人类直接观察宇宙、星系、黑洞提供了确定宇宙大小和年龄的测量方法，以及宇宙在扩展、加速的证据。哈勃太空望远镜还拍摄了无数令人惊奇的图像，为天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太空望远镜是建在太空的天文台，人称太空之眼。它不但能看清宇宙空间的外表，还能透视宇宙空间的心理，看透宇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帮助人类对宇宙有更清晰的认识。可以说，太空望远镜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的扩展，更是一种思维的飞翔。16次太空行走，超82小时22分钟，索罗维耶夫创造了最多次太空行走和最长时间太空行走两项世界航天记录。他不仅仅创造了世界纪录，更为建设空间站、太空城和人类太空移民积累了宝贵经验。能不能飞得更高？1976年8月，阿纳托利·索罗维约夫经过层层筛选，过五关斩六将，终于入选苏联宇航员队伍。1979年1月，他完成加加林宇航员训练中心的太空飞行培训，成为宇航员和宇航试飞员。1988年，索罗维约夫与萨维内赫保加利亚宇航员亚历山德罗夫第一次飞行，历时9天。第二次太空飞行任务从1990年2月11日到8月9日，索罗维约夫共完成了179天飞行。他很想体验翱翔太空、俯瞰地球、眺望太阳系和银河系的太空行走感觉。机会终于来了。1990年7月17日，索罗维约夫进行一次太空行走，历时7小时。此次他的任务是修理飞船。索罗维约夫说，轻轻打开舱门，我发现外面的世界很熟悉又很陌生。出舱后，我看见一个没有空气的太空。老实说，心里有些复杂。我捏了捏拳头，提醒自己要小心，千万别飘远。虽然身上有2根保险绳，但我还是死死抓住飞船把手，久久不愿松开。哦，突然，一种飘飘忽忽、自由自在的感觉油然而生。漆黑的太空并没将我吞没，地球引力也没将我拉向地球，明晃晃的太阳更没将我烧焦。当满天星斗瞪大眼睛看着我的时候，我鼓起勇气跨出第一步，脚下就是地球，大西洋、欧洲、非洲、印度洋、亚洲、太平洋、美洲，一个个飞驰而过。这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历，为索罗维约夫以后的太空行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进行第二、第五、第十和第15次太空行走时，索罗维约夫很自然地拴住保险绳就行了，双手可以进行各种操作，完成修理和安装任务。索罗维约夫十分自豪，从20世纪80-90年代，他参加过5次太空飞行访问和平号空间站，是进入和平号次数最多的宇航员，在太空度过了651天时间。他还执行过16次单独出舱，创下最多次太空行走的世界航天纪录，曾在一次太空飞行期间进行过7次太空行走。他一共太空行走82小时22分，创造了总时间最长太空行走的世界航天纪录。 一 个个闻所未闻的太空故事，一段段惊心动魄的航天传奇，一幅幅令人神往的宇航蓝图，一座座人类航天的伟大丰碑。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如果你有无限的好奇心和足够的勇气与智慧，就一起来昂首仰望美妙无比的太空吧。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 自古以来，人类崇拜太阳，但从科学的角度说，人类对太阳并不了解，太阳的许多异常现象至今都无法解释。为了让人类了解太阳，尤利西斯号探测器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危险、最伟大的探测，向太阳挺进。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呈几乎完美的球形。它的直径约140万千米，大小是地球的109倍，质量是地球的33万倍，占太阳系总质量的99.86%。太阳形成于约46亿年前，由于其核心变得越来越密、越热，最终将引发热核聚变。太阳属于恒星，颜色是白色的，但地球大气散射蓝光，所以从地球上看太阳是黄色的。太阳的表面温度约为5500摄氏度，每一秒燃烧6.2亿吨氢燃料，因此是天空中最亮的天体。太阳距地球的平均距离约为1.5亿千米，太阳光照射到地球的时间约为8分19秒。为了研究太阳，自20世纪60年代起，苏美发射了多个探测器，如苏联的质子号、宇宙号，美国的太阳神号、先驱者号、旅行者号等，都肩负着观测太阳的使命。1990年10月6日，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将美国宇航局与欧洲空间局联合研制的尤利西斯号探测器送入太空。它的科学任务是探测太阳的两极、巨大的磁场、宇宙射线、宇宙尘埃、R 射线、X 射线和太阳风暴等。虽然尤利西斯号没有在太阳的南北极发现预想中的宇宙射线，给天文学家提出了新课题，却发现太阳的南北极温度略有不同。尤利西斯一直等待一场猛烈的太阳风暴，非常可惜，期间太阳十分明丽。这时，尤利西斯号接到一项危险的新任务。原来，1995年12月26日，45岁的日本天文观测者白武玉司发现一颗彗星，命名为白武一号彗星。1996年1月31日凌晨4时，白武玉司突然又发现一颗具有彗星特征的天体，正位于他上个月发现第一颗彗星的地方。它比第一颗彗星密度高，但亮度暗淡。白武无法确认那颗彗星是否在移动，便把发现传真给东京的日本国家天文台彗星专家秀一本。很快，秀一本给他发来传真：“你发现了一颗新彗星，这颗彗星命名为白武二号彗星。”白武因此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为了抓住机会，科学家命令尤利西斯号顺便探测这颗不期而遇的星体白武二彗星。1996年5月1日，尤利西斯号第一次遭遇爆亮而壮观的白武二彗星。 并穿过白武二彗星的尾巴。幸运的是，他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白武二彗星的彗尾长度约5亿千米，是迄今发现的最长彗尾。2008年1月24日，尤利西斯号成功飞越太阳北极，并冒着被毁的危险对太阳极地风暴进行取样。在地球上，科学家很难观测到太阳极地风暴。尤利西斯号研究了太阳风暴的特性、日光层磁场和太阳射电爆发，他的发现令科学家们瞠目结舌。太阳远比以前了解到的更复杂。尽管研究结果与科学家的设想大相径庭，但人类至少更进一步观察并了解了太阳的身体、性格还有脾气。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出版，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